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八十六集。 哎，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吴阳回头就要骂人，却刚好被他逮住嘴巴，又补了一口，简直无语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粘人啊？ 以前？ 他用脸颊蹭着他头发。 以前你走到哪儿把我抱到哪儿，可比现在待遇好多了。 而吴一舟的说法就是，谁让他总是对自己随便撩拨，毫无顾忌的，他活该。吴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的意思是，你弟弟既然来过一次，肯定还会再来，他手下的人连枪都有，你要是身体再出状况，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不以为意，靠着他，闻着他身上的气味，语调慵懒。 你要是这么担心我，那你搬过来陪我。 跟他还说不明白了。眼看他要黑脸，沈婷赶紧识相的收住，稍微端正了态度。 你放心吧，他想要什么给他就是了，我总不可能躲他一辈子。杀个人成本多高啊，沈向川是生意人，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他那时候提到超级访问者身份不明，说的其实应该是我。这么看来，他对特权账号还不太了解，大概是想从我这里拿到爷爷留下的资料，寻找线索。 吴样推断道。 但你呢？他想问你要什么？ 沈婷大学毕业之后就极少和家里联系了，不掌握 S 集团的经营权，也没再花过沈家一分钱，沈向川还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 我之前也一直没想明白，直到 刚才在防火通道里，他听见沈向川交代下属打探父亲的下落。 你父亲失踪了，沈向川是不是觉得你父亲的失踪和你有关？ 甚至可能以为那个本应该由沈父掌握的特权账号因此落到了沈婷的手上，所以沈向川才会在车祸发生之后主动扮演起了国民好弟弟，三天两头往医院探视，希望能够从沈婷的身上找到父亲的账号和线索，并在发觉沈婷和他认识之后立即切断两人联系，防止二人联手让他彻底失去对暗仓的控制权。 大概吧。 沈婷忽然心血来潮，笑着问他， 如果沈向川让你用你的特权账号换我，你给吗？ 我 那是爷爷留给他保护自己的金钟罩，也是当下遏制暗仓的唯一筹码，在他看来，先生至少有一点是对的，这个深埋地下的庞大网络帝国不能再这么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了。 好了，我知道了。 他有些后悔，连忙收回了那个连自己都觉得无聊的问题。 不用选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吴样怕他误会，忙转过身急于解释，他却吻了吻他额角，轻声笑道， 不用选了，都是你的，你要就都是你的。 他忽然有些感动，抬头看他，却见他蹙眉盯着他不小心暗亮的手机屏幕。他疑惑地问， 那是我吗？ 屏幕桌面是那张停车场里人猫同框的截图。 是啊。 他拿起手机，兴致勃勃地给他讲起这截图的来源，还有那只被他无意之举救下的白猫。他笃定照片里的肯定是吴一舟的原身，那是他和他之间关于滴水涌泉的奇妙缘分，他救他一命，他送他一程， 然后各奔东西，两不相欠。 真的假的？你那照片都糊成那样了，哪认得出来啊？ 吴样不服气。 我养了那么久，怎么认不出来啊？ 虽然他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他，可是想到那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吴样还是有点难过。他想，他应该也是一只特别可爱的猫咪吧，和他的吴一舟一样，有些敏感，偶尔傲娇，内心却柔软的像是被阳光烘过的海水。有人爱他一点，那他就回报更多。就像是那个漆黑冰冷的雨夜，他打开茶楼大门，端给他一碗温水蛋黄。从那以后，他浅褐色的眸子里呀，就永远映着他的影子，告诉他，你看，我的世界虽然不大，可里面就只有你呀。吴样心里突然一暖，踮脚搂住他的脖子，轻声说， 我会爱你的，我会爱你的，就像从前一样。 不多时，吴样接到了外卖小哥的电话，转头对沈婷说， 保安不让进门，我下楼取一下。 我去吧。 得嘞，您是病号，我可使唤不动您。 吴样大臂一挥，已经出了家门，到了一层却不见外卖小哥身影，保安室里也没人，于是他推门出楼查看，顺便把电话拨回去。外卖小哥很快接起，电话里呼呼吹着风声。 808的，不是刚取走了吗？ 没有啊，我刚刚下来啊，你给谁？ 无恙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缓缓放下电话，眼前秃子正拎着外卖在他眼前晃了晃。 鸟口味挺清淡啊。 吴样刚要掉头往楼里跑，却忽然想到楼上只有个病号，最终还是作罢。 你想干嘛？ 他收回脚步，沉声问道。 这还不明显吗？ 一阵冷风吹过，秃子吸了两下鼻涕，嘿嘿笑道。 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听见我们二字，吴样不禁向他身后看去，这才注意到那片阴影里还站着另外两个男人。他思忖片刻，显得有些为难，很快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委屈相，跟秃子商量说， 那能不能让我把外卖留下，我男朋友还没吃饭呢。 稀汤寡水的一碗白粥又不是什么好东西，秃子爽快地还给了他。 放保安是吧？不能送上去。 吴样于是放好外卖，跟着三人出了小区。小区门外停着一辆商务七座，他被架上车，却在后排座位上看见另外一张熟悉的面孔，曾瑞。不过和他不同，曾瑞正被五花大绑着，嘴巴也给堵了。看见他之后，呜啊啊叫了半天，又马上被他身边的另一个男人一巴掌打在头上，给扇老实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